界停止，也要还你一个坚持。人生的结局不相聚就是分离，也总算留下了

终究是来日方长的秘密。 答案不过是场好觉睡醒。 接受 开心也有让人感动。新的恋情让它成长，而过去就放在心上。 远方传来风笛。

我在这沙发听着老音乐，爱缠在一起聊感觉，在你的身上假装弹钢琴，我们笑一整天。光风景图片做梦幻的世界，就像真的到了爱情海边。快乐的关键不是去哪里，而是谁在身边陪我，有你陪我，心情总会过得像旧梦。心事不能偷藏着，什么都一起做，幸福的